事，穿过半个城市，只想看你样子。这一刻最重要的事，是属于你最小的事。是夜纷纷扰扰，喧喧闹闹，什么是真实？为你跌跌撞撞，傻傻笑笑，满一杯果汁。就算庸庸碌碌，匆匆忙忙，过过一辈子，只要分分秒秒，年年日日，全心守护你最小的事。 双飞，最怕你会一去不回。虽然

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。天空中虽然飘着雨，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。 Thank you. 时候流眼泪，没有人问我心与肺呀、啊，说心与肺、啊，可是谁又都能关心谁，关心谁会关心谁，谁会关心谁。 就是面冷静，我更要眼神翻云，各种华丽一时的小决心，永恒的不确定，没多话要遇见绝版的美丽，亲手见证爱若是一碎冰，太阳变心也要走成风景，最近接近是画你我的身影，我猜最近的未来就占我或是看，我们该期待计划中的新世界存在，你是最远的灿烂，不惧所有黑暗，你穿过泛滥万物虽乱，照耀这时代，在冰与沙的时代，时代 人在梦中醉。